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在中国古典小说当中，《聊斋志异》可以说是描写了众多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同时也塑造了许多全新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中间有狐仙，有女鬼，也有民间女子。她们虽然身份不同，但都被蒲松龄的妙笔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各位好，欢迎在这个时间准时来收听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在我们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当中，我将跟您继续去探秘《聊斋志异》。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在中国古典小说当中，痴情女子碰到负心汉是咱们常常看到的桥段，在《聊斋志异》当中也不例外，同样也有许多这样的故事和这样的女子形象。那么蒲松龄又是如何来描写这样的情景的呢？在《聊斋志异》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典型，这个人就是窦氏。话说恶霸南三赴外出的时候遇到了大雨，就到一户农家避雨。村里的人都知道这南三赴是个无恶不作的恶霸，谁都不愿意招上这麻烦，只有贫穷的窦家让他进屋来避雨，并且还给他倒上了热茶，招待他吃了饭。没想到这南三赴因为看到了窦家有个美貌的少女窦氏，从此就时常找借口来窦家。有一天，南三赴又来到了窦家，碰巧看到窦老头没在家，他就趁机拉住窦氏动手动脚。窦氏非常严厉地拒绝，并且表示虽然窦家穷，但也是要正正经经地嫁人的。但最后还是经不住南三赴的甜言蜜语，被骗失身。这之后窦氏多次恳求南三赴尽快来迎娶她，但是南三赴心里自有他的小算盘。他想一个贫穷的农家女怎么可能是自己结婚的对象呢？碰巧在这时候有人来给他说媒，而且对方还是个大户人家的大家闺秀，长得也很漂亮，于是双方就定下了婚约，他呢也就没有再去过窦家。没想到窦氏珠胎暗结啊，没过多久就生下了一个儿子。这未婚妈妈在封建社会简直就是犯下了滔天大罪，窦老头就对女儿又打又骂，责问他这究竟是谁的孩子。窦氏就把南三赴的事儿告诉了父亲，于是窦老头找到了南三赴，但是这南三赴呢坚决不承认，并且把所有的事儿都推得一干二净。窦氏 根本不相信南三富是这样的人，就抱着孩子再次找到了南三富的家中。这狠心的南三富甚至连门都不让母子进，都是恳求看门的人替他去求一求南三富，说看在他亲生儿子的份上，接纳他们母子二人吧。但是这个没有人性的南三富就是不肯见。就这样，窦氏在门口哭了半夜，最终抱着儿子冻死在了南家的大门口。死了女儿的窦老头到官府里面状告南三富，但是南三富用1000两银子行贿，官府是收了银子不闻不问了。眼看窦氏的冤案就这样被石沉大海了。就在这个时候，窦氏的鬼魂出现了，他抱着儿子托梦给富家小姐的父亲，劝他不要把女儿嫁给南三富这个负心汉。但是富家却又觉得这不过是南柯一梦，并且和南三富结成亲家对自己家的事业也有所帮助，还是把女儿嫁给了南三富。新娘子非常美丽，谁知道婚后啊却总是眼泪汪汪的，没过几天就吊死在了自家的后花园。这下这位富家老爷不干了，去找南三富算账。在南三富的房间里，他竟然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女子。这位富家老爷非常愤怒地去询问南三富，说这个女人是谁。没想到这个女人一下子扑倒在地，当即断了气儿。原来这个女人就是冤死的窦氏。按照当时的法律啊，开棺见尸是要判死罪的。窦老头就到官府当中状告南三富开棺盗窃窦氏的尸体，官府又受了贿了，南三富又一次得以逍遥法外，但是他也因此败落了下来，好几年都没有人敢把女儿嫁给他，于是他只好从远方外聘了一个进士的女儿。这时窦氏的鬼魂冒充送亲的人进入了南三富的家中，并且把进士女儿的尸体放在了南三富的家中。有钱有势的进士却告了状，南三富终于也被判了死刑。或许您听到这儿感到奇怪，为什么南三富通过行贿第一次能够逃之夭夭，而这一次却被绳之以法了呢？要说这也是蒲松龄非常具有现实讽刺寓意的一笔。窦氏是个贫穷人家的孩子，所以官府自然没把这件事儿当回事儿，而且加上南三富给了1000两银子的好处费，衙门当然不会秉公办案。但是这进士就不同了，这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啊，所以官府是抓紧时间办案，唯恐稍有得罪稍有疏忽会丢了自个儿的乌纱帽。窦氏在死了之后，鬼魂终于明白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蒲松龄正是以这样一个荒诞不羁的故事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场上的黑暗，也表明了贫苦人民的生命的卑微。 《聊斋志异》讲述了众多个带有神幻色彩的传奇故事，其中也有许多女性角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当初蒲松龄在设计整个故事的过程中，又是出于什么考虑来设计这些女性角色的呢？这些出奇的设计又是为了表现什么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聊斋》。 蒲松龄对于这些和他一样有着悲惨命运并且贫穷不已的人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在《聊斋志异》当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蒲松龄表现对这些同样备受命运摧残的女人的同情。梁有才是个贫穷而且懒惰的无赖，他在爬泰山的时候呢，看到前来拜祭的人群当中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少女。为了接近这个少女，梁有才就假装跪到香案面前， 但是他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虔诚地拜祭，而是偷偷地捏了这女孩的脚腕一下。这个女孩叫做云翠仙，他立刻就看出了梁有才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就膝行而远之，就是说用膝盖走路离开梁有才。但是这梁有才是个脸皮很厚的无赖，他没有放弃，反而是穷追不舍，于是呢也跟了过去，又在这少女脚上捏了一下。云翠仙见状干脆就离开了这儿，但是没想到梁有才出门就碰上了坐着轿子而来的云翠仙的母亲，梁有才就用甜言蜜语欺骗了云翠仙的母亲，让她对自己产生了好感。云翠仙的母亲轻率地就把云翠仙许给了梁有才，但是云翠仙是坚决不同意，说那个家伙不是个好人呢。云母却说父母之命，女儿必须遵守。就这样，云翠仙只好服从母亲，嫁给了梁有才。梁有才骗取了云翠仙之后，他不知道珍惜，立刻就原形毕露，整天就是赌钱喝酒。他那些个狐朋狗友啊，看到云翠仙人长得漂亮，就怂恿梁有才说，你把云翠仙卖了，一定能卖很多钱。但是呢，梁有才很想得到这笔钱，他又不敢明说，所以回到家他就借机和云翠仙发脾气，这又是拍桌子又是骂丫鬟。云翠仙怀疑梁有才就没安好心，就故意买酒来给他喝，就想从他那儿套话。云翠仙很聪明，在饭桌上他先试探说，家里头这么穷，不如把丫鬟卖掉吧。梁有才说，这丫鬟能值几个钱啊。这时候云翠仙就明白了，哦，你是不想卖丫鬟，因为丫鬟不值钱。于是云翠仙就将计就计，说不如用妾身来换点钱吧。这可正中了梁有才的下怀。但是呢，这小子也很狡猾，他生怕云翠仙不是来真的，就故作惊讶地说，哎呀，夫人你何出此言啊。云翠仙越发的坚持把自己给卖掉，梁有才才果然上钩了，就说，哎呀，我们以后从长计议啊。这也就是说他得考虑考虑怎么卖掉妻子了。听到这儿或许您觉得就非常荒诞了，蒲松龄就是这样安排的，在荒诞当中揭露真实。当然聪明的云翠仙对如何挣脱不幸婚姻的牢笼也有着自己的打算，他母亲在结婚之前给了他两锭黄金，他一直都藏着不让梁有才发现，以便观察梁有才没有妻财可用时能不能像个真正的男子汉那样承担起养家的义务。而且在结婚之后，云翠仙从来不回娘家，不让梁有才知道他的岳父家非常有钱。像梁有才那样的无赖，一旦知道岳父家有钱，必然会千方百计地榨取岳家的财富。云翠仙呢，在不公平的命运面前忍辱负重，审时度势，想方设法地改变自己的命运。紧接着云翠仙略施小计，骗梁有才跟他回家。他说过去他的娘家担心女婿穷不来往，现在翠仙与贫婿断绝，可以回娘家了。利令智昏的梁有才就上了当了，跟着云翠仙回了娘家。云翠仙在娘家痛骂梁有才是个柴鼠子，云家的人要跟梁有才算账了。梁有才这才发现啊，原来岳父家楼房成片，奴仆成群啊。突然间云家的琼楼玉阁全部消失了，梁有才却被吊在了峭壁之上，面向万丈深渊。一直以普通弱女子身份出现的云翠仙，原来是一位女仙人。无数的女性因为所嫁匪人而永远地处于痛苦中，蒲松龄让受害的弱女子的不幸在仙女的幻想当中 得到了补偿。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韩涛。我们今天继续来共同探秘《聊斋志异》，走进蒲松龄为我们搭建的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正是因为蒲松龄生长在封建社会，深受封建社会观念的影响，所以在《聊斋志异》当中的爱情故事也有着这样的奇怪之处。社会黑暗，恶势力猖狂，即使堂堂无耻男儿有时也会一筹莫展，柔弱的聊斋女性却能在家庭和个人危难的关键时刻，以冷静的思考，果敢的行动，给这些恶势力致命一击，就像复仇女神一般，让正义得到伸张。在《聊斋志异》当中，有这样一个叫做商三观的故事，我讲给您听一听。商三观将要完婚的时候，他的父亲却被恶霸杀害，哥哥向官府告状，一年多审不出个结果，女婿家呢要求迎娶，母亲也答应了，商三观却对夫婿家的人说，父亲尸骨未寒，你们就要求举行婚礼，难道你们没有父母吗？柔中带刚是有理有利有节，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了夫婿家的要求。后来哥哥告状失败，打算把父亲的尸骨留到家中做告状的根据。商三观对哥哥说，杀了人都不管，这个官场到底黑暗到什么程度，我们也就心里头知道了，难道你们以为老天爷会专门为你们兄弟生出个铁面无私的包公老爷吗？聊斋点评家但明伦点评这段话的时候说，其才其实足愧须眉。商三观说这番话的时候已经胸有成竹了，他放弃了对官府的幻想，让父亲入土为安，准备亲手给自己的父亲报仇。此后商三观女扮男装进入了演艺小班子，这戏班要去给杀害他父亲的恶霸庆寿。在这个宴席之上，商三观殷勤地劝酒，笑容可掬地侍奉恶霸。商三观沉着冷静地给这恶霸扫床脱鞋，服侍的是无微不至。最后毫不设防的这位恶霸被商三观身首两断，死了还不知道死在谁手里。在这里蒲松龄把商三观叫做女豫让，是有着深刻内涵的。在历史当中，咱们都知道豫让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刺客，他有句名言大家一定都听过，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就是出自豫让口中。蒲松龄毫不掩饰对这个女豫让的敬佩，他曾经自豪地说过，三观之为人，即潇潇易水，亦将休而不留，况碌碌与世臣服者耶？意思就是说，大名鼎鼎的荆轲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迈之歌去刺杀秦王，却没能够完成任务，他都应该在商三观面前感到羞愧，何况是碌碌无为的这些其他的男人们呢？除此之外，《聊斋志异》当中还有很多的懦弱无能的丈夫形象，但是他们的妻子却都是女中豪杰。严氏是因为丈夫懦弱无能，自己女扮男装；狐女凤仙却像是一个严格的教师，把丈夫从一个纨绔子弟变成了一个知道读书上进之人。这些其实都是咱们非常熟悉的故事了。凤仙这个故事之所以受到如此多读者的喜爱， 恐怕不止因为他从某个方面揭露了科举制度，还因为他有其他的内涵。一个没有上进心的男人在妻子的督促下奋起读书，不是很好的事儿吗？奉先是个很有哲理意味的故事，也是最早传到西方的聊斋故事。其实聊斋志异把中国古代妇女所特有的处境、遭遇和气质写活了，他成功地创作出了一批才智过人的女性形象，这应该是蒲松龄对小说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聊斋志异这些风姿绰约、八面生风的女性，不仅有着动人的故事，有着独特的个性，还成为了某个思想符号的代表，某个可贵精神的象征，某类珍贵情感的形象化。好了，今天我们的迷幻时空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探秘《聊斋志异》背后的故事却远没有结束啊！在中国古典小说当中，另外一部旷世之作《红楼梦》和《聊斋志异》一样，创造了数十位个性鲜明的古代女性形象。那么这两部书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请您继续关注迷幻时空吧，我们将在下期节目当中为您讲述《聊斋志异》与《红楼梦》之间的关系。好了，节目的最后为您送上这首彭丽媛演唱的电视剧《聊斋》的片头曲《说聊斋》。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坨坨、制作引力，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